我爱你，我想你，认真真看你消失，我决定不想沉溺下去，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，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天理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变来变去，算我倒霉总可以，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，虽然说比较 lonely， 我可以找找个相当回答的解释，随心所欲地去流浪。 现在是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北103.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金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。1033广播书场。 红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，往桌上一放，让蒋平看看。四爷也不见外，把这封信打开一看，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，上头是烫金的大字，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。蒋平这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是八宝爹云峰、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，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。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，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，然后就问老剑客：这么说您跟爹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？四老爷，实不相瞒，我跟王典关系不错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，是我的徒弟，跟贫道学艺5载呀。就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，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，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。但是呢，我要把话说清楚，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，但是公平买卖，不抢不夺，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。附近的老百姓都说 他是个公道大王，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。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，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，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。看来人是有变化的。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，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，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，如果要办的话，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哎呦，蒋平的眼睛一亮啊，可有了救星了。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，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。老人家，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？如果要没别的事情，我现在就想走，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。老人家，就这么个事儿。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，被压在山上，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，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，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，这孩子保不住命。您要一进山太好了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，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哦，贫道记住了，就这么一件事吗？哎呀还有点事儿，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，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？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，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。贫道都不图赏赐，这样吧，两件事我都答应，至于能不能办到，我可不敢说大话，贫道是尽力而为，哪怕为了开封府，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，我没有二话。众人一听，太感谢了。别看是个女道士，说出话来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下摔三节，四面见线，这才叫人物呢。连展昭在质话，大伙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。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，说老爷，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，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。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，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进山的？哎呀，对呀，蒋林眼珠转了转了，哎，道爷，咱这么办行不？因为您是个女道士，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，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，当个女道姑，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，跟在您身边左右，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，给您打打下手，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妙哉妙哉，太好了，但不知谁能胜此任，当然就在眼前。天彪啊，过来，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。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，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，这又得男扮女装，撅着嘴过来了。四爷爷，孩子，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？我不敢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，请你师父的脑袋，你不卖命谁卖命啊？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，事出特殊 你也只好委屈委屈。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，随着老剑客进山，帮着他救爱虎，请你老师的人头，你看怎么样？ 孙儿遵命就是。 红文女剑客一看，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，怎么丑怎么喜欢。一问才清楚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大汉龙涛之子，少侠客一份。老剑客很满意，说完了就得办呐。红文女剑客写了封信，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。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，按着龙天彪的身量，时间不大取来了，这才到里屋化妆。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，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，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，就是这脚大点，但是衣服长一些呢，可以把它盖住。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，红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、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，太好了，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。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，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另外你少说话，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，说话声音是个男子，恐怕露出马脚，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。是。龙天彪暗带利刃，都收拾完了，跟红本女剑客起身。蒋红大伙为了掩人耳目，没敢公开往外送，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。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，单表红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，赶奔跌云峰狼牙涧。爷两个一路上走着，红文就问龙天彪，学艺几年了，学的什么功夫，都会什么本领。龙天彪对答如流，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。洪文一想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功夫肯定错不了，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。如果什么也不是，到那块是个累赘。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，一点就透，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。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，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，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，你见着他之后以师兄弟相称，要跟他千万亲近着，不要疏远。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。哎，我记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，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，天彪牢牢记在心里。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，正往前走着，就听一棒锣响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闪出一哨楼兵，为首的我头目手中提着花枪，刚要问是谁，但认出来了，你好，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？无量天尊，正是贫道。哎呦，老剑客您来了，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，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，赶紧往里请吧。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。楼兵一摆手，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？大寨主早就关照我往里请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。有楼兵早就带你送信儿去了。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，双方一见面，王典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，老剑客，哈哈哈哈，您真来了。 好，够朋友，我早就等着您了。电光侠过来也失礼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眷陪进大厅。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，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。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，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，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。正厅是十五间，把这里头打通了。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，里面挤满了人呐、啊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有出家的和尚，有出家的道士，尼姑道姑，僧道俗，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。龙天彪偷眼一看，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抟、陈东波、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学良，因为久打交道，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。各位，我给众位介绍介绍。哗，全站起来。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，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见过。老剑客你好，老剑客你好。众人过来就热情打招呼，洪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。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，老人家，这位道士是谁？我看着可有点眼生。哦，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，名叫玄真。玄真呐，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。龙天彪点点头，过去打稽首，连话都没说。可王典众人呢，就一看十六七岁，一个女孩子，可能有点面矮，不说话，这是有情可原，微微点点头。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，谁拿他也没注意。这王典就问老人家，晴天接着了啊，接着了。哎呀，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，您来的可真早啊。好啊，看来咱们是朋友，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。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来人呐，准备素宴，去给你家小姐送信，就说师傅来了。哎，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，这块摆上素斋素饭。王典、电光侠在这陪着吃，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？无非是逢场作戏，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：“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？”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？女剑客，您还不知道呢，这人脑袋非是旁人，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，也是鬼使神差，他来到葵花岗，被我几位弟兄发现，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。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，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，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，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，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，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，这次盛会可谓空前。您想想，您不参加哪能行啊？哎，另外我再告诉您，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 已经住在葵花岗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？ 不能， 早晚有一场决战呐、啊！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，助我一臂之力呢。无量天尊，总下寨主太客气了，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，贫道绝没有二话。 行，高意思，高意思，干干！说着话，把酒一饮而尽。 第二杯刚满上，就听门外脚步声响，是环佩叮当，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！连龙一打，进来八个丫鬟，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、小打扮，腰中佩刀悬剑，往左右一分，后面进了个年轻的姑娘。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条不胖不瘦，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，面如美玉，粉如桃花，弯弯的柳眉，一对杏核眼，悬挡鼻子，樱桃小口，玉米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。身上披着半截斗篷，来的是谁呀？王冕的女儿王金玲，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。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，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，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。走进大厅之后，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，然后奔师父就来了。老师一向可好，徒儿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说着话飘飘万福，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。孩子，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，你挺好啊，托师父的福，我一切全都好。师父，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，您到我那屋去得了。爹，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。 好啊，孩子，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，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！你要好生招待。 是，师父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说着强拉硬拽，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，龙天彪在后头跟着，一转身奔内宅。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，有打中庭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，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，这属于内宅，外人不得擅入。王典呢没有夫人了，就守着这么个女儿，把她拉扯成人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。可以说王金玲是他的掌上明珠，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，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可谓娇生惯养。除此之外，姑娘武术还好呢，从小跟他爹练武，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，两个人的真传，高着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。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，她一个人都不能活。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，到了这儿呢，她没什么拘束，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，搂脖子抱腰啊，问长问短，洪文非常喜欢他，虽然是徒弟，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，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。丫头，你还这么顽皮，哎，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，迟早你要许配人家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要看师父您说的，我一辈子不嫁人，我没那份心，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。姑娘撒着娇，脸也红了，但是一抬头， 瞅见红门后边站着个小道姑，哟，师傅，您看呐，我这人多糊涂，光顾跟您说话了，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。我这是谁呀？说着话过来就拉，因为都是女人。龙田彪心里头明白，臊的，把头更低了。洪文倒挺自然，金玲啊，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、啊，这就是你师兄，你还不过去见礼吗？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。你别看这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。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，没说话。哟，王金玲一听，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，又长得这么好，这个乐就别提了，把龙天彪拉到眼前，看看这看看这，猫猫那猫猫这，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。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，你瞎摸什么呢？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？急忙往后躲闪。王金玲没想别的，认为他有点害羞。哟，你看到我这个师弟呀，你怎么这么腼腆呢？你怕什么呢你？师父，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？哎，不到两月。哪儿的人呢？就是山南的人呐。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，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，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，非常高兴，这才把他留到身边。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，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，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，往后好有个照应。师父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么办吧，你要有事回去的话，就把他留在这儿，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，正好我怪闷得慌的，找个作伴的。龙天彪一听，啊，给我留着像话吗？暗自咬牙，丫头片子，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，你是个女贼，你爹是贼头，你是小贼头。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，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，我把你切开晾着。单说王金玲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，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。这都是女眷，又没别人，一会儿酒宴摆下，师徒三人归坐，他们师徒坐对面，龙天彪打了横头，筷子也不动，低着脑袋，逗得王金玲咯咯直笑。师父，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，怎么这么老实呢？这可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，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，你倒了霉了。我这人好说好笑的，你倒是吃啊！龙天彪没办法，点点头，这才动筷子，恐怕手大露出马脚，紧拿这衣服盖着。红门女剑客紧追打岔，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。金玲啊，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。 哦，师父，有话您说吧。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，此事你可清楚？王金玲一听，柳眉挑了几下，轻轻打个嗨声。 哎，我爹没跟我商议，但是我听说了，这么大个举动，谁能不知道？ 哦，金玲，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，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？ 师父，谁管他那些事儿？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，一意孤行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这是我跟您讲，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。您说这没事找事儿吗？

说话走不了，王一林看身边没人了，这才跟老师说：“师父，弟子的苦衷你很清楚，我虽系一女流，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。我就恨我爹爹，为什么要占山，为什么要当山王，做这种违法之事。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，我就非常羡慕。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，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，将来落到哪一步，我爹爹张嘴疼我，闭嘴爱我，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。早晚官兵给抄着山，我得陪着他掉脑袋，我得吃关系。每逢想着这个事儿，我是心似油烹一般。尤其现在大祸临头，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，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开封府是好惹的吗？人家能答应吗？迟早必要工伤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。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？师父，我心里太难过了。老师，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。王一玲一边说着一边哭，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。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。洪文把酒杯放下，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，不是有那么句话，到哪河脱哪鞋，有事情咱慢慢商。孩子，你这个人我太清楚，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，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，愿意走不愿意走。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，师父您说，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？我一定听您的就是。那好，吴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，没人，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里，往院里看看，没人，他这才放心，到屋里的坐下，把声音放得极低呀。孩子，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，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，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。如今的头脑发热，野心膨胀，势必忠言逆耳，你劝我劝都不中用。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，孩子，你不能陪你爹挨刀，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，尽管他陷进泥塘，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。是啊，老师您快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做到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得帮开封府的忙，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，你就叫蒋公折罪了，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，对你爹爹也能减免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。王金玲一听啊，眼睛瞪得挺大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后来他才说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想这么个道？您是知道的，我一直在山上待着，出来跟您学艺之外，我连山都不下，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，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？” 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、啊，孩子，我什么都不背着。天彪，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？龙天彪一听，太好了，都把我憋死了。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，脑袋都不敢抬呀、啊。听李剑客一声吩咐，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。弟子遵命。哟，把王金龙吓得老玄没蹦起来。听说我这小师弟手长这么粗，这不大老爷们吗？一看可不是吗？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？你别看他化着妆，低着头故作女态，真要是一扒胸脯，眼角眉梢举止动作，他就是男性。王金林这心就跳成一个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呀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孩子，不必惊慌，我对你实说了吧，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，小侠龙天彪。为师在未上山之前，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。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，就是找你来的。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，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？哟，王金陵是如梦方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哟，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，简直浑身都是胆啊，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，这胆子得多大呀？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徐良的高徒，叫龙天彪。似乎有个耳闻，王金陵瞠目结舌，傻在这儿，不知怎么回答好呢。红文女剑客一乐，徒儿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？你有点害怕吧？大可不必，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。丫头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，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了。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，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，我们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就行。到那时候，你算没有罪了，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。如果他能立功，放下屠刀回头是岸，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。孩子，除了这条道，没有任何路可走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要乐意的话，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。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，为师绝不勉强。王金陵前思后想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：“师父，我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”无量天尊善哉善哉，好孩子，为师没白教你。说话之间，把龙天彪向王金明做了介绍。龙天彪这时可以说话，冲王金明一抱拳：“姑娘，对不起，因为情况特殊，我不得不乔装打扮。我来没别的意思，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。刚才老剑客都讲了，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，请我老师的人头，望求姑娘多多帮助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，别人我不敢说，从我龙天彪来讲，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 少侠，别往下说，我愿意就是。不过， 他来了六个不过，把头低下。 洪文， 久经世故，经验丰富， 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， 站起身来，把姑娘拉到里屋去。 徒儿，有话你就都说出来。你不过什么呢？ 哎呦，把王金明毕业的好半天呢， 这才说。师父，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，设身处地，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。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，也不替我想一想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？这是一。另外，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，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我的意思，他就是这么个意思。 洪文也乐了，这就明白了，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。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，这婚姻如果成了，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，连他爹也保险了，这也是个美事儿。 洪文一乐， 金陵啊，别往下说，为师也有此意，但是我可没提，既然你说出来，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，你听个信如何？ 一切都由师父做主，但愿此事圆满成功。 他乐意了，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，乐呵呵来到拜见。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，正在这等着呢，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。老剑客讲身坐好，问龙天彪：少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龙天彪一愣：我还小呢，18岁。 哦，很好。 贫道的意思，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，你可愿意？ 有话还没等说完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，龙天彪真不站起来。 老人家不可，千万不可。 洪门也闹了大红脸。 少侠为什么认为他出身低贱？ 不， 没这个意思，咱爷俩是没处过，您不知道我的底，我的底也不干净。但是他，我定了亲了。 哦，你定了亲， 可不是吗？实话跟您说，我那年才14，我就定亲了，在南阳府团城子，是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，一个叫东方娇，一个叫东方艳。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，尚未成亲，准备呢回到开封萧良辰宅祭日，由相爷做主，我们完成婚事。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，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面去？他老人家拖延婚期，我也只好往下拖延，故此定亲并未完婚。你想想，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？ 哎呀，这不好办了。 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呢，赶紧到里屋向王金林把这事儿说了。王金林一听，哇一声哭出来，恨自己命苦，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？后来王金陵左思右想，紧咬银牙：“ 师父，这样， 您再跟他商一商，像我出身低贱，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，什么都豁出去。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，再商议商议，回来跟龙天彪一讲，龙天彪直不了脑袋，这可不好办。哎呀，这太难了。再者一说，我一个人不能做主，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。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，这事儿还有个通融；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，我这连门都没有，万望老剑客体谅。好嘞，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，龙天彪这就够呛的，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。回去跟王金玲一提，王金玲一想这事儿还渺茫，倘若蒋平不答应呢，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，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，我那算个什么东西，一女还想几聘呢，这就得撞大运。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，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，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，什么三房四妾的，还许把我越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殿夫人呢。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，所以也就不哭了。哎呀，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，再见着龙天彪，真不好意思。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。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，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，这一男一女就木到屋了。洪文讲：“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，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。金玲啊，话不前言。”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，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。金玲点了点头，师傅，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，不过现在为时尚早，您看看天还亮着，咱怎好行动，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。洪文点头，接茶在这吃，丫鬟婆子又回来了，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。可王金良这回再吃吃不下去了，他心飞了，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，在哪压着他不知道，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，他是不闻不问的，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。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，这赵妈是半拉奶娘，跟随他多年了，此人极为可靠，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这些赵妈。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，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，你扫听扫听，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压到什么地方，可千万别露马脚，速报我知。这赵妈五十多，经验也丰富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不敢多问，连连点头，这才退出去。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，赵妈回来了，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事，为什么呢，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，乐呵呵那个样子，来到这儿把门关上，要姑娘我问清楚了，哦，压在何处，压在咱们的后宅呀，有座山叫仙人头，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，就压在石牢第三号，此事可确实吗？一点都不带差的。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，就是那个女头，人送外号铁拐李。他今天值班，是他亲口跟我讲的，钥匙都在他手中。哦，那么。他不能往外说吗？不能，我无意之中跟他大仙儿讲的，他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好了，王金玲听完了，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，那意思你们听见没？八卦石牢第三号，一会儿咱们就动手。简短结束，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又骑上回雁茶， 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，表面上镇定，心里头开了锅，就盼着天它怎么不快黑呢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终于盼到夜幕降临，屋里长了灯，现在还早，等一会儿这赵妈给信信山上开饭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王金明一想吃饭得换班啊，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，这正是个好机会，跟老师商量，现在咱们开始行动。洪文点了点头，徒儿，一切由你出面，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，老师放心吧。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，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，爹呀，不是女儿坏了良心，不是我背叛了您，这可是为您好啊，大概现在您要得知这个信儿，你可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，但是早晚你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。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，想到这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，脸上乐的眼泪还淌下来了，把衣裳换好了，赔上斗篷，挎了口宝剑，斜背着白虎囊转身出来，丫鬟婆子都过来了，要小姐您上哪去，我们跟您去，不必，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好好把家看好。是，丫鬟婆子答应一声，谁也不敢去了，也不敢问。王金明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，转身往后走，够奔仙人头，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，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，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，犯了错误都在这儿接押。王金玲呢，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，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，道路地不生疏，时间不大就到了，前边是一片开阔地，眼前就是仙人头，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，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，在底下开凿的山洞，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、木头栅栏，里边压人，一共分十几个号。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啊，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，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，嘎楞嘎楞响，哗啦噔噔噔噔噔。王金明一看到地方，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，你们二位先别露面，先躲到避静之处。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。王金玲这个心呢也够紧张的了，你想我怎么说呢，只有见机行事，见顶生情，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，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，哎，谁啊，我，你也是，哟，小姐，你怎么那么闲呢，吃完了晚饭没事到这散散步，是啊，小姐，您请到这边来，这干沏的水，您先喝点，不必了。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？李桃，让他过来见我。哎，李桃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李桃也三十来岁了，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，也堪称是老熟人了。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，提着一盏灯，从山后头转过来，谁啊？姑娘找你，咱们小姐，是吗？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，把灯笼一举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是姑娘来了，把灯笼放下，趴地磕了个头， 小琴，您找我有事儿。